北京时间9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， 光亮一梦20年，依旧是不懂啊也不懂情。 出神恍惚间，物换星移， 月光山跳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你的哀愁。 那时的心情，那样的自己。 哦，路过的人，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。 年华向晚，歌声依旧，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在华语乐坛30年30张专辑的评选当中，有一张专辑它是如此的特殊，那是1985年滚石为齐豫、潘越云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主人翁三毛所做的《回声》这张专辑。这张专辑的名字叫《回声》，不只是因为三毛的英文名是这个意思，它也代表着一种永无止境的反馈和回响，是三毛和自己的成长对话，也是所有的读者和听者做他的回声。今天我们再来听这张非常老的专辑，也有它特别的意义，因为在1943年的今天，三毛出生。还记得他留在你的青春里那些美丽的句子吗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 流浪，还有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干。 束，这是三毛填词的最著名的歌，但却并不是三毛完整词作的收录，因为这首歌是经过后期的修改。三毛后来说，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草原，那不去流浪也罢。而这张叫做《回声》的专辑则是更加完整地体现了三毛的所思所想。先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，叫做《鬼外》。 悄悄地告诉你，我满怀情意，偷偷地问问你，他可知我心意。

想你面对面坐着，你的眼底一个惊慌少女的倒影，火车 慌里慌张的少女，一个初恋的约定，还有一次两个人的旅行。三毛把她的初恋的往事非常形象地收纳在了这首歌里。这首歌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，叫做《今生》。三毛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中这样写道，她说初次约会就是在开往淡水的夜车上，那是一场旅程的开始，而她就一直没有下过火车，那列火车叫做爱情。所以歌词的第一句她才会写，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。七点钟和专辑里的另一首歌是最受欢迎也是传唱最久的，恰巧的都是李宗盛的作品。三毛写的是非常散文式的词，而这样的词估计那个时候只有李宗盛有办法来谱曲。当年初崭头角的小李宗盛果然也是不负众望。这是另一首，叫做《飞》。 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，但是心转离了，巷子口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这是最后一夜了，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，明天要飞去，飞去没有你的地方，没有你的地方。要是在你紧锁的心里，左手的机票，右手的护照是个谜，一个不想去解开，不想去解开的谜。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，心转离了，巷子口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这是最后一夜了，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，明天要飞去，飞去没有你的地方，没有你的地方。青春也许在遥远的地方。

等待一朵花，吹开美丽的回忆，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三毛这样的一个称不上美丽，但是却风情万种的谜一样的女子，正是在1943年开始她的传奇一生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三毛和齐豫还有潘越云在198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张叫做《回声》的音乐专辑，也是华语乐坛30张专辑当中最特别的一张，因为它是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了这个女作家的传奇一生。在恋爱了2年之后，三毛结束了这段爱情，离开了故乡，一度不再相信感情，她也变成了一个满天穿梭的蝴蝶，变成了很多男孩心中的梦，直到她遇见了被人戏称为表弟的荷西。接下来的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段时期的三毛，陈志远谱的曲，小梦蝴蝶，淡淡的，很轻柔，但是三毛写的歌词却非常的摄人。他说，爱情不是我永恒的信仰，只等待，等待时间给我一切的答案。 Goodbye, my love,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

双水滴眼睛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你双水滴眼睛。放出一抹微笑，前世的乡愁 记得那个夏天，爸爸的后背，露天的老电影。 回来吧，回来，我们一起工作。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，告别的人群，你转过身去的背影。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，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。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，我们在音乐里回首。 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晴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三毛的唯一的一张有声的专辑《回声》。当初这张专辑叫人瞩目，不仅仅因为它是两大最美的女歌手齐豫和潘越云的合作，而且它也是三毛的第一张有声的专辑，在那个时候看来简直是破天荒的合作。也许是三毛本身那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他的勇气的感召，所以齐豫和潘越云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考虑就答应了。在录音室里也能够听得出来，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削减自己声音的一些特性来配合对方，没有任何的怨言。这是一首在这张专辑当中非常特殊的歌，有着史诗一样的气势，叫做《惊世》。 听不见狂吹的风沙。 什么古老的故事。那一年，那个三月，有一次的老天 Oh 花又开了，花开成海，海又升起，让水淹没。在三毛填词的所有的歌当中，这首《惊世》应该是最最悲伤的一首。据说唱歌的齐豫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眼中都是片水，而三毛当年听到这首歌也会失声痛哭起来。悲情，这当然不是三毛让人喜欢的理由。就像当年齐豫在这张《回声》专辑的文案上留下了一段话，他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故事里有少年的愁，有梦幻的爱，更有濒死的心，但是到头来还是那不死的心里一个不醒的梦。这是这张专辑里最耀眼的宝石，所以打起精神来，别忘了你的梦想。 青草地走到你的面前，不能说一句话，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，点一个头，然后狂奔而去，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，铃声响的时候，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。心灵 心有一笑，海棠脚，望穿千落，灯花瘦，瘦尽风烟多无聊。云过奈何桥，愁断了，对酒当歌，山花轮月不知花事了。姻缘几度，世事茫茫，儿女情长，相思总断肠。银河渺渺，夜未央，素手弄苍茫。人间一梦，恍恍惚惚，隐隐绰绰，红尘三千丈。对月好成双，风干泪凉。几分巧，花间情未了，雨潇潇，恐怕缘起缘灭，纷纷扰扰花 茫茫，儿女情长，相思寸断肠。银河渺渺，月未央，素手弄残阳。人间一梦，恍恍惚惚，影影绰绰，红尘三千丈。岁月熬成霜，风干泪两行。相思终成灾，留恋往事千尘断，陌上曾经爱过。 北京时间十点整 ，FM 986。